锵锵三人行，文道啊，今天咱们也感染点青春活力、阳光，咱们中国最年轻的影帝夏雨来了、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你好。 你看这小伙多帅啊！ 对呀、 像咱们整天不运动，你看这囊踹， 而且我们没法总躲在室内里头，对吧？在 对 多说， 你们是在动脑子，也是在运动。 你看动脑子的， 和头越来越那个， 这脸色的差别就很明显嘛， 太明显了。你看我们一脸苍白，对吧？ 对， 看起来多健康啊，留着小胡子多好看。 今天就聊聊你为什么这么健康。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咱跟影帝先宣传一下最近老虎棒子老虎机，哎，咱们看看片花，挺有意思。 要什么都给钱， 我跟你没完。 感觉里边也充满了极限运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刺激，是吧？ 哎， 对，挺有意思的。 你有暴力倾向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哎，我就觉得这片子里有啪啪， 就是演员呗。 没错， 不是， 我就说他要有点这倾向啊，他全找另一个出口出去了。 对，没错，是人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 人心里啊，他是有这个能量的，所以我觉得呀、挺有意思。看演员呢，其实本质上所有的人都算演员，因为往往一般公众知道你啊，是因为你的工作， 对， 你的塑造的荧幕形象，他们就一厢情愿认为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吗？或者你看我看你打人，我马上想起他有暴力倾向吗？ 对， 他会是，可是实际上啊，往往他生活里，他在他私人朋友圈子里，那只是你完全不可知的。 对， 所以这其实我特别想把工作跟这个生活分得特别开，兴趣爱好一旦变成了工作。那你肯定也就不是一个兴趣爱好， 尤其可能当演员更加这样。刚刚你不是说嘛，人人都是演员嘛，其实每个人都在做某种角色，那你如果当演员，而且你的生活还是不能分开的话，那就更惨了， 对， 人就更悲惨了。 所以人就分开了呀，人现在攀登乞力马扎罗了，好家伙， 非洲第一高峰， 对， 你是攀登的这个专业？ 没有，就以前攀过香山。这个没事 香山， 没事去爬爬香山。 香山一般不用攀这个山，我 们过香港的太平山。 对， 攀登这个是高峰，这是第一回，就真的是攀，对，因为它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一天都上不去的，我们要七天的时间才能攻顶。对， 他是什么明星滑雪队的队长？ 哦，是吗？ 这个队啊，夏队长啊， 这是孟州，我们以前我一直在孟州那个足球队 啊，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大家一块踢球，然后有很多人还有其他的喜好，比如说。孙楠他就很喜欢开车，哎，我跟一哥们儿特熟，然后咱组一个赛车队吧，所以我们去年还组了一个赛车队。完了我就特喜欢滑雪，然后还有一帮人就被我影响的，比如高奇啊，那个郑钧他们就也特别喜欢滑雪。 高奇那高度近视。 对，然后他们说那咱们就组一个滑雪队吧。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在一块玩的这么一个，其实也没有。然后孟州他好在他是一个就是十几年下来的这么一个。集体，然后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也会去有些活动，但拿来的钱我们都是做公益的事业，就是所有的比如说 像一些表演赛 表演赛啊或者比赛啊，这些挣来的这些银子银两全都交给这个公益慈善的组织，对， 他这个 所以又玩了，然后你还能做点事儿，我觉得何乐而不为了。 对啊，所以人能把自己搞成有闲阶层，其实你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挺惨的，就是你一不留神，实际你跟劳工啊，但除了挣钱名气之外， 对， 就你的工作呀、跟劳工你说能差多少，天天干天天干。 对，就是起得比这鸡早，吃得比猪叉，干活比牛累。 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呀，也就是说三十而立嘛， 我为什么我感觉到他现在能够哎好像感悟到这么一个程度，因为你说最年轻的影帝，我估计许多人也会问你这个问题啊， 嗯， 帮一下上到那么高， 嗯， 这么些年来走到今天呢，这个心理上会不会有这个落差？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幸运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影帝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当年你也很意外。 对对，就是很意外，就是他不像有些人他是很有目标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做演员，他定好了目标，我要在几年做到什么程度，我要得一个什么样的奖。他有些人可能会定好目标，那他得到了以后，他就会觉得啊很高兴，或者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那我其实没有目标。今天还刚接受了一个采访，说成名要趁早，说你这个，对，我说其实啊，成名早和晚都是一样的，那人早吃苦和晚吃苦也都一样的，只要你想成事儿，或者你只要想被想要成功，或者说你是肯定要吃苦的。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成名早了以后，你是不是就不用吃苦了？那你就把这吃苦的 苦都在后头。 这出名要趁早啊！最近我们窦家门里出了一个，你知道吗？六岁，你听说过吗？这个好像在江苏丹徒还是河南这么一小孩儿，就叫豆蔻啊，姓我们家这个豆 蔻， 豆蔻说豆蔻年华。现在呢，六岁的时候出了第一本小说 啊， 这几年，然后现在他才是十三岁吧，是三年读完小学。一年读完初中，一年读完高中，12岁高中毕业，自己声称说美国3所大学已经要他了，但是呢，他还得等他再长2岁，他现在才13岁，所以呢，打这个红旗，都是自称啊，已经走遍了16个城市，前几天走到南京了，说为了迎奥运，我呀，我走北京去，我最终 六岁啊， 不是现在已经13岁， 十三岁， 哎，这小孩啊，特别有意思，你说这个记者采访他。就说哎，你这一路上你这一个小孩你怎么走啊，他就说呀，我在一火车站呢被碰见俩小偷了，哎，几十块钱给掏走了，这时候你看显出神童来了，他说我当时就把手机塞鞋子里了，然后我扑到一个人群里就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躲过一难，然后呢有些地方还挺沧桑，这记者就问他说那个哎，你这么走啊自己怎么想啊，他说呀，嗨，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这个别的孩子不要效仿我，我是不一般的人。但是这记者还发现有造假的嫌疑，比如说你走了4天，怎么一个是距离不对，就4天呢，人不能从这个城市走到那城市。再一个，怎么看见小孩这个鞋呀， 人乱， 怎么那么干净？然后这小孩跟他对答如流，就说问你爸爸妈妈呢，说我们能不能采访你爸妈妈，这小孩说我一路上旅行啊都是他们联系我，我不知道他们电话，记者说那他们联系你用的电话是什么电话呢，这小孩还有手机，说是我手机我删除了，你明白吗，后来这记者一直追到他家，发现家里穷的叮当响，就一个间房子连个灯都没有， 明白了， 然后这小孩的理想是要当韩寒，你说这种 要做一个秀嘛，然后 真不知道， 这 现在这种事儿挺多的。 对， 我刚才吓一跳，说怎么现在写小说的人年纪越来越小了？以前10几岁就在小，现在6岁就写了。 对， 反正现在就是甭管好名坏名，能出名就行。 对， 能出名就 追。对，这句话就是那么我们豆蔻说的原话。我发现你真行，对，这稿子里说， 真的， 甭管好名坏名，能出名就行。咱们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分析的也挺有意思，说我们这豆蔻啊，没准走着走着美国3所大学真要他了，其实你才是正宗的背包客，是不是？ 我这样做还真就做过一次，就唯一一次是在南非，是做背包客玩过一个月， 看星星什么 的。对，那次应该是我旅游了这么多次的最经典的一次，也不是最经典，其中之一吧，我觉得。比如我住在我的朋友家，他家的院子很大，然后院子里面的树上就住着一窝猴，然后他们每天出门都得把这门锁上，但他们那儿其实平时是不用锁门的，他不是为了防人，他就是为了防猴，没事那猴进去把你家全都给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也头一次看见，就是一棵树上满满的挂着上100个鸟窝，我刚看见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这树结的什么果子呢，我说这挂了一树什么，进一看全是那个鸟窝，满满的挂着。 哎，我突然觉得你将来可以演孙悟空， 你觉得他也有点猴，有点猴劲，怪不得关心 点，有点 那么个劲 啊。然后这个他们家里面就是南非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把这个一些吃的喝的呀、啊、就摆在自己院子里，每天都会换，然后你也甭管什么动物，你谁想来吃谁就吃。 都是这么做。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旅游，我们租一辆车嘛、就开的时候就堵车，它不是因为车堵，往往都是因为比如说路上有一头驴啊在那儿站着不走啊、然后或者是一个乌龟在前面爬， 在爬 、然后所有的车就等着这乌龟慢慢爬到这路边上， 是 然后大家再走，就很多是因为这种， 但是 大对特别尊重动物，大家也不急，也没人说过去帮忙说我帮你搬一搬 ，对， 大家就这么等着，就等那乌龟爬开。然后咱们在这边吃东西吧，都是轰苍蝇，那苍蝇怎么轰也轰不动，在南非吃东西真的是轰鸟，而你在外边吃饭，那鸟就跟来跟你抢食，你恨不得抓起那鸟给它扔了，它还飞回来接着跟你吃。也就是它动物跟人已经和谐到就是完全是一家人，就完全不怕人。 哎呦， 所以在那儿你要想伤害一个动物那就太容易 了。我听他说，我就想起这两天南方周末上看见的，咱们这儿还有人猎杀大熊猫呢，是本地那猎人，梆一枪， 我觉得 大19张大熊猫的皮啊，生打死之后生剥。就说卖几十万一张大熊猫的这个 皮，对呀、啊，我这怎么 谁敢买啊？ 谁敢买啊？ 还你说他把熊猫皮买回家涂成黄色，涂成牛皮，那他不是身体 那就没意思了？ 对、啊， 想想这怎么出手、啊？ 对、 啊， 我别的我不知道，我至少知道我也见过，那就中国现在。 你真见过熊猫皮啊？ 我没见过熊猫皮， 哦、 我见过人皮行吗？ 啊、 不是，我就说有些那个大款的、啊，那个就发了财暴富的，他以这个自豪。我去过一屋子虎皮。熊皮、豹皮，好家伙，沙发底下弄的 山大王， 对山大王，我觉得这一家就是扒皮的。我说你这都扒皮， 为什么呢？要这干什么用？ 对，你像以前的话，当然 他们是为了取暖的。以前那个原始人他是 要取暖， 对，要取动物皮来当 殖民。殖民主他们去打猎，打猎来炫耀自己打猎的这个技巧多好，一个老虎也打死了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像刚刚你说的那种，夏雨说的那种状况，就是我们。人跟动物的相处本来应该是那样的，人跟动物本来就是这样。这个地球，我听你刚刚说那段，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我常常就想这事儿，就是地球从来不是只有我们一种物种啊。 对对对， 地球上有上千万种物种啊。 没错。 凭什么我们觉得就是只有我们人在住？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老大。 对啊，凭什么？你说那个路上，你刚刚想过马路那个情节就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路是我们开的，所以路呢是应该给车走的。要是有个动物在那挡路呢，是它碍着我们。但是我们很少去换一个角度，你从乌龟的角度想，这个乌龟呢，它可能每年或者每天它就这么爬来爬去，直到有一天它祖祖辈辈在这么爬，哎，突然有一帮动物不晓得怎么开了条路出来，天天开个快车啪冲来冲去，还随时踩死我们。是你碍着乌龟的路了，不是乌龟碍着你的路了。 就而且人修的那个公路啊，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在西藏说那个藏羚羊，你知道你修条马路啊，它这个过一，它在它这个蹄子啊，它这个蹄子在草地上， 对，没错， 在草地上走和在我们的柏油马路上走 不一样， 就说像一个蹄子受伤的，哎呦，小心翼翼像踩着热铁似的，它那么一点一点才能过咱们修的这个马路， 对， 就你对它影响大了。 对，然后你还说现在居然还有人要打熊猫皮，我觉得是太不像话了，真的是。 咱们这地方， 反正人就永远都是自己给自己说一些话，就永远不说实话，反正说什么，比如说，说这个，哎，我昨天刚收了一手机，说的特好，说什么股票是毒药，但每个人还会去炒。说天堂最美好，但没人愿意去。永远你不说实话，说对，说反正什么高处不胜寒，但所有人都愿意去爬。 对对对 对， 就是你永远都是给自己下一套，完了自己去钻，钻到最后完了还是哎呀。出了事儿以后就说：“哎呀，怎么回事？这是 你早知道别进股市， 对呀，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下套， 自己搞砸了， 对，自己 搞砸了。所以， 然后你这人天天你说我修路是为我人方便，我要繁衍我自己的后代。等你哪一天这地球全是人了，没别的东西，就你看你全都人就只剩人吃人了。等人吃人那天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你看你有驴，有马，有牛多好啊，有猪多好啊。” 对，所以这人呢、他还不如这个自尽呢，是吧？极限运动。我看夏雨刚才说高处不胜寒，我就想起来，他就喜欢从高处往下跳。 我给你看看他挑战极限这运动，因为他有感于人类这么样的自残哈，他自己示范了一下，我们看看他。他的主打项目啊是滑板滑雪， 对， 但是我倒想请你看看，说跳伞特别嗨是吗？ 对对对，我就跳了一次， 还能跳那一次？ 对，但是我就真的觉得是人生唯一，而且以后还是在跳，而是人生极好的一个体验，就真的是从4000米，然后那飞机很小，就只能坐4个人，而且你在上面是那种有点半躺着那种坐，然后呢，你飞机飞到越往上飞的时候，你就觉得那肾上腺就开始分泌各种东西，就觉得 会反射， 就开始嗨了，就觉得一会儿你是要从这儿跳下去的，因为你渐渐的看见云就开始在你身边就飘，然后你就慢慢的飞到云上面了，然后这时候就那个门突然就开了，我坐了这么多年飞机，我从来 没在 空中开飞机门，开它那么高，然后突然门就开了。 有一种病，有的旅客坐飞机一起飞就说、是、你要干什么，我开门。出过事儿吧，这是一种病。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一开门，呼那风就进来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就特别大的风。然后，但是我是跟两个人一起跳嘛，因为是第一次跳，只能跳这个叫双簧蛋，就是那个教练跟你一起跳， 对吧？ 其实是你背着这教练一块跳，反正是你是一垫背的。 他得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 摔死就先摔你。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等于是他推你下去吗？ 还是 你自己踏出这一步？ 反正半推半就，对，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摄像的，我觉得太佩服那哥们儿了。那哥们儿就是门一开吧，他是装了俩东西，他戴一头盔，上面是一个摄像机，然后这耳朵旁边是一个照相机。然后呢，我开始以为说你自己拿一机就在空中就拍了，跟我一块去那摄像，还是我上去帮你拍去吧。然后后来他弄明白，你在空中啊，什么东西都必须得是绑紧的，因为他那个风那个阻力非常大，什么东西就全都飞了。所以他照相，他摁快门都不是用手摁的，他是用舌头。他把两个快门放到嘴里面，然后他那个舌头啊，就这边管照相机，这边管摄像机。 这样。 对，就拿舌头来。 舌头多软呢， 舌头来按这快门。 高空摄影是这样。 对对对。 现在才知道。 是用舌头按，然后呢，他就门一开，他就先出去了。然后那个飞机底下是有轮子的嘛，他一脚踩着轮子，这手扒着飞机翅膀，然后就说：“好，你们准备往外出吧。”就这样，先拍，他是先拍我们从那飞机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半推半就往外蹭，蹭到这儿，然后呢，他拍完了以后，他说啊，稍等一下啊，他砰一头先扎下去了，啊不，他没扎，他说你们先跳吧，然后我们夸往一跳，他就拍我们从飞机上跳下那刹那瞬间，然后他再跟着我们一块跳，跳下去以后呢，他还要就是抢在我们前面去拍我们那个底下往上的那种， 对， 所以他就跟超人一样，你知道就是那种动作，就是一扎 子， 对对，然后噌就速度特别快，就 最帅的是他呀， 就像一导弹，然后啪就 比我们，但这个场面我们永远没见过。 对，扎下以后，他再往上拍我们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呢再在空中跟我们持平，就拍我们在空中水平的这种运动。然后拍完了说 OK， 我先拜拜了，然后噌就下去了，然后就是那种又像超人一样一头扎下去，然后他要拍我们落地嘛，所以他要比我们先落地，然后拍我们落地。所以他真的就是在空中，简直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怪不得平常咱们看到那些影像，好像他没动时在同一个平面上。 对对对对，但是他做好，但是所有你看呀，从跳飞机到在这个从下边这，你感觉像剪接的，其实都是一个人拍的，而且他就是一个人拍，而且他是自己来控制他的高低和速度来。 他是最厉害的高手。 当时你也感觉是不是心到嗓子眼了？ 我其实说实话，就是刚上飞机的时候。有一点点，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紧张，因为我跳伞是我就是向往已久的一件事儿，对对对，所以那天我是特别兴奋， 然后呢上了飞机以后，就是因为飞机往上这个起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有点紧张，但是说实话那个门一打开那一瞬间，就所有东西都没了。对，然后就坐到那个飞机舱口那儿往前一扎那一下，哇，就嗡，就所有东西完全好像进入了一个梦境一样，因为你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觉得是在往下掉呢还是在横着飞啊？ 那开始是往下掉，开始绝对是往下掉，就你就感觉那个心就已经在嗓子眼这儿了，因为它有那个失重的感觉嘛， 对， 就感觉心就在嗓子眼这儿了。 嗯， 但是它掉了大概几秒钟的时候呢，那个教练会先打开一个小气球，但是很小，差不多这么大， 嗯， 它等于是帮你稍微有一点那个阻力，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 拉起来， 就拉起来了，你就觉得下降速度突然慢，然后就会觉得下面有一股气流突然把你给拖起来，然后你这个胳膊和这个手就不自觉的就全部张开，就 不是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因为你没法控制的，就砰就全都被打开了，就像你在这个天上飞一样，像鸟一样，就全部打开，然后其实你当时还是在以很快的速度在往下降， 对， 但是你就觉得你好像是飘在空中那个感觉 啊，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教练就会跟你一起做很多动作，比如说你在空中转圈啊，然后打滚啊 都可以， 全都可以，你就会当时就觉得就在空中飘着一样， 自由了吗？ 对， 自由了吗？ 就 你在天堂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会有个幻觉，觉得就算不开降落伞也没事，就这么飘。 当时就这么 是吧？会一定会有这幻觉。 因为它叫 skydiving， 就其实跟这个潜水是一样的，所以你在空中那一段时间的感觉是跟你在水里边的感觉没有任何区别，你就觉得浮在那儿，然后你觉得旁边全是云，然后你触手可及。 有的人就是伞没打开直接掉下来了， 就忘了，嗨大了， 嗨大了， 忘了， 别那么嗨啊，你可别那么 这玩意儿好玩，这玩意儿。Crazy, but it ain't no lie. Bye, bye, bye.